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十二者用念佛文，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共有微尘之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始众生欲求难者，便诞生福德智慧之难。系乜十四无畏呢？我哋跟住讲，就二求。二求咧，即系第一就是、求男，第二就是、求女，尤其是求男啊。為什麼人求男呢？男就男仔，大家都知道，即是求仔呢。因為如果沒有仔呢，定一年老就沒人服侍，因為他們舊時的傳統的思想，當然今天就不同了，世界變化了，是吧？舊時中國多年幾千年的文化以來呢，都是說俗語說積功防老養兒，不是積功防饑養兒，防老養個仔呢，將來自己老了，他不能夠做，希望他兒子養回自己，這個舊時的思想。第二呢，如果沒有個兒子，問你去世那陣子，這個後事由誰幫你做呢？你的身家由誰，你繼承你的身體誰幫你做呢？所以第三呢，如果沒有兒子就沒有後一代，有自己的兒子這個香燈，你後代這個香燈，即是你的家族，你的姓的香燈，有兒子才可以繼續。有啲三種原因，所以有啲世俗人咧都係後仔，好似我哋廣東咧，一個潮州，一個東莞啊，對男仔咧就好注重嘅，的的確確咧係好注重啲男仔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冇仔咧就要求男，就有咁多嘅理由。咁如果我哋念觀音菩薩至誠懇切嘅觀音菩薩滿佢哋所求，所以佢哋滿意求。第一就求男，第二就求女，呢兩種求咧，你只要肯求觀音菩薩啊，觀音菩薩都會咧慈悲加俾你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嗱咁啊，在《法華經》入面普門品，佢就講咧求男方面咧，就話如果我哋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就變生福德智慧之男。嗱咁啊，普門品就講咧，只係話你念觀音菩薩，就菩薩加俾啦。咁啊就冇講話呢個菩薩咧，另外一種嗰個感應力。但呢一部經咧就冇講話求呢一法，只係話咧我哋念菩薩嘅名就可以得到菩薩嘅加倍。我第十二就是、十四無畏之中咧，可能是第十二種啦。佢容形嘅復文，首先就講佢自己嘅修持容形。嗱呢個容字咧，本來就融通嗰個容呢個容字本身啊。但我哋家咧就唔用呢、這、一個，用呢個消融嗰個融，就係、是、金字邊一個顏融，即係美容院嗰個融，金字邊一個融。咁啊意識緊係融化嘅，我哋好似打鼻屎會融咗嗰啲鐵咧，就用嗰個融。但係咧融形復文就唔用呢個融，唔用呢個圓融呢個融，就應該用咧係融化嗰個融，就金字邊一個美容院個融。咁啊融即係消化呢個形，咁點樣消化咧？就是觀音菩薩反問文字性，既然反問文字的功夫，外是不跟這個塵，內亦都脫這個根，那就是消融了這個根塵色，這個種種的界限，那我們用復文就復歸於一真如性。我們因為反問文字性的功夫到家之後呢，所謂第一個跌越三空，得到的究竟成佛，就融化咗我哋呢个根身气界嘅形，而复归咧呢个一真法界嘅文性，咁啊叫做融形复文，就不动道场，就系、是、回归一真法界啦。我哋嘅本性正道究竟涅槃咧，所谓不动如如，无所谓咧系点样，即系揾到一切众生咧都有呢个佛性嘅。我哋所成係成講呢個不動如個佛性，道場咧就係成道場，就唔好似修道嘅，係成道嘅地方。即係菩薩乃至一切嘅菩薩修行成佛，佢嗰個地方就叫做係不動道場。因為行菩薩道咧， 最先咧就嚟翻呢個四皇誓願嘅，即係眾生無邊誓願道，凡有無盡誓願田，發願無量誓願國。呢三樣咧就在呢個不動道場啦。由於佢要學翻無，咁咧有斷煩惱，能夠成佛啦，咁啊自利成就啦。嗱，咁啊最重要第一種眾生無邊誓願道，所以跟住攝入世間不離大世界啊，呢個做第一願。眾生無邊誓願道，菩薩是反文文性的功夫，證到呢個用形復文，不動道場，究竟成佛。我哋從體起用啊，就攝入世間。世間咧，我哋仲通常可以有三種世間，就係、是、凡性同居好，方便有如十部莊嚴土。咁菩薩道眾生咧，到呢個六凡。六道凡夫咧，你入呢個凡性同居土；如果道呢個聲聞緣覺嘅異性人，就你入呢個方便有餘土；如果道嗰啲菩薩啊，你入呢個上直光正土。因為攝入咧就互相攝入，就我證到呢個不生不滅嘅文性啊！嗱，咁文性亦係本體，一切世間亦都係本體，咁所以你證到呢個不動道場，證到呢個不生不滅嘅文性本體咧，本體就即係世間一切法，一切法都係唯心啊，所以文性就即係一切法，一切法即係文性，咁就文性一切法咧係彼此互相攝入，係不相妨礙，所以觀音菩薩係證到呢個不動道場，反文文性功夫道家。正入呢個不生不滅嘅文體嘅時候咧，能夠咧從體起用，就互相攝入，咁呢個世間上咧就度眾生，個攝入世間，咁呢個三果度眾生，不壞世界嗱，世界有佢個假名假相，雖然一切法世界上嘅人啦、物件啊，都係萬萬化化，都係啲因緣和合，咁雖然咧從呢個天台中嚟講，個佛性係本空。雖然真性是本空，但不可以說這個世間是假名假相，我們人有人的假名假相，我們這個社會的形成有這個假名假相，但他入佛的眾生呢不會壞了這個世間一切的假名假相，等於說是用這個世界與這個世界是相融互相設立，像能天十方供養你神諸佛以來，咁既然咧佢起用度众生，又唔会破坏呢个世间个假名假相啊，所以菩萨能够遍入，即系普遍入咧十方世界。嗱，呢个十方世界咧，亦都可以系呢个三土啊。咁菩萨度众生离开呢个方便有余土、环境同居土同埋十方庄严土，咁啊离开呢几个土，呢几个土咧嚟讲啊，包括咧。我用咗盡空撇法界噶啦，得下啲菩薩啊，因為反問文字性之功，得到究竟咧證入呢個不生不滅文性之體，然後從體起用，所以咧便能夠喺呢個十方世界做咩咧？係供養未曾諸佛而來供養咧。通常講就係話好似財物供養啊之類，但翻啲主要嚟講咧，離開呢個身供養同埋呢個心供養。新供養咧就好似服侍菩薩啦，好似我哋今日咧，雖然我哋見唔到佛啦，我哋見到啲佛像、啲菩薩像啊嘛，咁我哋都將呢個佛典打掃得乾乾淨淨，擺嗰啲供果、擺嗰啲燈啊，一切咧擺得四四正正，咁啊即使係呢個身咧係供養佛啦，嗱咁呢個心供養佛咧就學佛嘅慈悲，凡係成佛。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信佛的人行菩萨道的人，你们应该要学佛所学就行佛所行，他们真佛弟子，佛菩萨是以度生为前提，义利之中自利利他，自利没那么重要，所以要利他，若果你不利他是没法子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成佛就最重要呢靠度众生，因為有度眾生才有這個慈悲心，有這個慈悲心才可以生長這個菩提心，由菩提心可以成菩提道，所以成菩提道你一定要度眾生，有這個慈悲心，若果沒有這個眾生你就成不了佛的， 咁所以行菩薩道咧，就離開度眾生啦。咁度眾生係菩薩、諸佛菩薩咧出世嘅目的，亦即係出世嘅本懷，離開度眾生。咁我哋如果係想學佛所學、行佛所行啊，為一個真正嘅菩薩佛弟子咧，就要同佛一樣啦。佢個心咧就要同佛一樣，在在處處同眾生結法緣。咁樣佢哋心供養，因為菩薩係咁樣度人，行菩薩道，你亦都係咁樣行菩薩道嘅。我哋嘅心咧係供養佛菩薩，咁加咗供養菩薩嘅遍行十方，無論心供養。心供養兩種都做到啊！供養邊個？我哋微塵數諸佛如來。嗱，微塵咧，大家知係灰塵，嗱，嗰啲灰塵啊，好幼細嘅。就算我哋張台，或者即係我哋兩隻冇壓過兩個手掌滿啦，滿個手都係灰塵。嗱，呢啲灰塵當然好多好多啦，大家都知㗎啦。呢啲灰塵咧，雖然係多，亦都好幼細，好細粒。咁啊，每一粒微塵就有一尊佛。咁你話世界上嗰啲微塵啊，我哋一間屋如果俾個兩塊唔掃下地咧，呢間屋都應該好多微塵啦。講呢個世界咁大幾多屋啊，咁啊微塵咁多，一粒微塵有一尊佛嘅必數量，咁啊微塵係無量啊，咁啊十方世界成佛嘅佛咧，亦都係無量咁多。嗱，咁架觀音菩薩既然證到呢個不生不滅嘅問題，能夠咧攝入世間。所以亦都能夠喺呢個世間裏邊咧，在在處處係供養諸佛所能變十方，供養係未曾咁多個諸佛如來。嗱，咁啊如來，嗱咁你知即係成佛道變成佛道啦，還係成佛的嗰對如來，就係、是、十種通號中之一種。因為成佛咧有個個別嘅名號，好似阿彌陀佛就唔係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唔係藥師佛，佢有佢呢個別號，佢有佢呢個名嘅，嗱都係叫做佛。阿彌陀佛就叫做佛，其實佛即是如來，係十種通號之一，佛又都係一樣。所以我哋晚課念呢個八十八品咧，咪話南無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前世世間解無常現象天人師佛。嗱呢十種號咧，凡嘅成佛都有十種通號嘅。亦都可以講幫助我哋呢個學經啊、學佛法嘅人咧，一種嘅思想。我哋睇藏經，睇到如來就即是係佛；睇到佛即是係如來；睇到應供即是係佛；睇到正遍知亦即是係佛；啊，睇到世尊亦即是係佛；誒，天人師就係佛。咁有十個通號，所以我哋睇經嘅時候咧，你睇到天人師即是係佛。你睇到如來就即是係佛，就幫助我哋呢個學經嘅人咧，係多啲咧嘅知識。一絕對講句咧，就唔會有唔同嘅，通通都係成佛，真係佛佛道同。咁加個供養微塵個諸佛，因為微塵咁多，佢哋諸咧諸者多呀，諸佛就即係好多佛，多到好似微塵咁多嘅。啊，觀音菩薩都能夠重體用啊，遍享十方世界。咁啊，供養諸佛如來，咁啊點咧？得到咩好處咧？就收福啦！呢一段經文啊，嗱，我哋每一個佛弟子，你如果想收啲福咧，係好簡單嘅啫，你只講收供養。嗱，咁啊，供養個對象可以講咧，有啲咧係有德，有啲有學，就算係貧富啊，即係貧苦嗰啲咧，你都係一個供養嘅對象。嗱，固然有德，就當然就佛啦。所以供養佛咧，都係一件修福事嚟嘅。乃至供養嗰啲貧窮，即係需要人幫助嘅人，你哋以一種咧係悲憫心嚟去供養佢，嚟到幫助佢，都係修福，都係結緣，亦都可以講啊，你能夠收到福，能夠結到好嘅緣，你全靠佢啊。所以我哋布施咧，結緣咧。唔好揀呢個人，唔好揀啲嘢，唔需要多少多講話。總之咧，佢能夠俾咗機會你去結緣，就係佢成就你個結緣，佢係成就你呢個修福。我哋多謝佢先啱。我哋唔好當話，即係好似話呢個人咁窮啊，咁艱難，我哋要幫佢。你唔好有咁嘅心態，你係應該要做。如果冇嗰啲咁嘅需要嘅人， 你想幫人都冇機會俾你幫，冇對象。加上有咁嘅對象，佢好需要人幫嗰啲有病，好少人幫佢請佢睇醫生或者買啲藥俾佢食，你就幫佢，你仲要多謝佢哋同佢結到緣，就因為佢有病，需要睇醫生，需要食藥，咁你幫助到佢，你咪結到個緣，收到個福咯。呢種福唔係你自己嘅，係佢一個對象，俾你去幫佢，你收到福。咁所以而家觀音菩薩都係一樣，佢能夠供養十方微塵諸佛如來。當然就是修福了，就是無論身供養、心供養，菩薩已經做到了，那就是修福。各個特別是法王子這兩種人呢，就屬於修慧，各個特別去供養十方諸佛如來，不是供養一就算。我們跟著呢就請佛講開示，那由請佛講開示，你依法修行，你咪收到智慧咯，所以呢兩句咧，十方供養微塵如來，各個特別係法王子，就是、證明菩薩，乃至到觀音菩薩、其他佛菩薩啦，佢初初因地修行，都要修福修慧，亦都話我哋皈依法係兩足尊，所以皈依嘅人都知道啦，開始就話皈依法係兩足尊，呢、这個足咧就腳嗰個足。咁嗱，呢個兩足就唔係話兩隻腳嘅噃，即係兩樣都滿足，一定要福德智慧兩種都滿足，先可以成佛。世界上冇第二個人做到嘅。嗱，咁既然佛能夠福德智慧兩種都圓滿具足，咁即係話咧，佢就夠資格、夠份量做我哋嘅師傅。咁啊，值得我哋咧向佢學習，用歸依佢。所以咧，做第一歸依佛就兩足尊啦。咁家事觀音菩薩都係一樣啦。首先佢就喺呢個十方微塵如來嘅供養，就收福，加各國特邊每一尊佛嘅邊身邊咧，就聽經聞法，依法修行，咁就收呢個智慧為呢個法王之子，法王之即係佛弟子啊。佛嘅弟子主要就係話學佛之所學，行佛之所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呢就我哋佛弟子咧，所以應當要學嘅。諗菩薩既然又收到福德，又收到智慧啦，咁啊，所以咧以佢呢個福德智慧啊，加倍我哋呢啲眾生咧，一定咧生咗個男仔啊，有福德，亦有智慧，所以話能令法界無止眾生，能令法界任何事、任何事、任何處所。凡嘅嗰啲咧冇仔嘅，係想個仔嘅咧，你就清念觀世音菩薩嘅名號，菩薩咧就要加倍欲求男者咧，就誕生一個有福德、有智慧嘅男仔啦。嗱，咁有福德就有得享受，咁即係話咧唔怕挨窮，亦都可以令到佢呢個家族啊都從此咧係發達嘅。呢、這個我哋都好多大家都知嘅啦，菲律賓生嘅仔咧。佢好意頭喎，好腳頭喎，你一出世啫，咁啊全家個環境都好咗，老豆個生意又好咗，樣樣都好。呢啲咁嘅問題，我大家都聽過啦，應該都可能講過聽過。咁啊證明佢有福，唔單佢自己一生人有得享受，唔怕挨窮挨苦，咁亦都令到佢呢個家族咧，任何事情都係得以順利，咁就有福啦。嗱，咁智慧咧，如果有福德。你冇智慧啊，你就唔可以辦事嘅。你有智慧，明辨事理，咁啊辨別是非，明白呢個因果，知得點樣做人，點樣做事，全靠你嘅智慧。咁如果你有福德，先有福享啊。但佢冇智慧，唔好做咪正咧，仲要話傻仔一名。因為你有福就冇智慧。嗱，咁如果有智慧冇福咧？就俗語話，就算嗰啲窮書生啊，佢好過學問，但佢始終佢冇咁嘅福，一生人都係咁樣啦嚇，平平淡淡咁過咗去啦，佢冇福享受。因此又真正一個美男子係一個大丈夫咧，又要有福德，即係有享受，亦有智慧，能夠辦事，能夠明白因果，明白是非咧，咁啊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呢、这個就可以講咧係大丈夫， 是一位美男子的意思啦。所以加觀音菩薩因為自己具足福德智慧，所以凡是有稱觀音菩薩的命，以觀音菩薩的福慧慈悲加倍，就令到你呢是生一個所謂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子，誕生福德是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的圓通，明照無業，行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成盡十方未塵以來，秘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止眾生，你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想之女。嗱，咁啊求咗男咧，亦都有好多啦，係中意個女嘅喎。因為男女男女嘛，兩樣都要有，單係有一樣冇一樣咧，其實都係唔得完滿嘅。但只要話能夠繼承呢個香燈就男仔啦，係嘛？嗱咁女子就出嫁，另外一家人亦都係啫嚇，都係要有呢啲咁嘅女人嘅。所以咧，世界上有男亦有女。咁啊，一般人單係有男冇女，都係屬於唔完滿，或者單係有女。冇男仔亦都系圓滿，最圓滿嘅你又有男仔，你又有女仔，所以有句話，有啲人啊，仔多就拉仔就拉心肝，有啲話女多咧就拉女就又係拉心肝嘅，即係話咧男仔佢又中意，女仔佢又中意，所以家下咧如果有呢種人，佢有男仔，或者佢雖然冇男仔，佢唔中意男仔，中意個女仔啦，佢想求個女啦。咁啊，觀音菩薩亦都係滿足個心願。你只要一心一意供養同埋要咧係清念觀音菩薩名，菩薩慈悲加倍啊，使你有一個啦嚇。而家所講有端正，有福德，有柔順，眾人都愛敬有相嘅女仔賜俾你。就係十三者，就是、六根嘅圓通。嗱，六根咧就係、是、眼、耳、鼻、舌、身、意。上面嘅六根，呢個係人都有嘅。嗱，呢六種咧能夠生起呢個六塵嗰個分別根嚟能生為耳啊嘛。我哋一棵樹、一條草、一棵菜，如果冇根，佢就生唔起嚟嘅。有根先至可以生出嗰棵樹、嗰條草或者嗰棵瓜菜。所以呢個根咧，嚟能生為佢呢個意思。这六种根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分别吸取这个六尘，中间起这个分别心，所以我们这个六种分别心呢是由六根而生起的，所以才能叫六根。圆通，圆就是圆肉，就是六根，一根能为六根肉互动，那就叫做是圆，就是我们一般的迷的众生，我哋嘅文性啊，我哋嘅真如佛性咧，为呢个所谓觉察时性咧，就隔开咗，转咗去，变咗咧就唔得圆通。嗱，菩萨咧反文明自性，所谓一根既反圆，六根同时解脱。咁既然咁啊，所以一根能为辅用，能为诸根用，眼唔单我可以见嘢。可以當係睇嘢，當係聞嘢，當係嚐味道。嗱，我哋嘅耳朵個聞咧，唔單係聞音聲，個眼又可以聞音聲，個鼻又可以聞音聲。呢啲就菩薩知道呢個六根互用，就唔同我哋眾生咧係有所隔礙嘅。菩薩嘅境界咧，就因為反問聞自性，性中係相知，所以一根反現。六根是同时得到解脱，咁就叫做圆。通咧就无障无碍啊，绝对冇妨碍嘅。六根圆融，彼此互相为用都可以，咁就叫做通啦，唔会障碍。今日六根圆通咧，就是观音菩萨修呢个反文明自性之功，所谓初于文中，入流亡所，所有气力动静相了而不生，一路至到。无生无灭，不生不灭，即系以前咁啊！究竟咧系圆破五阴，圆超五浊，得证无上菩提。所以咧，佢因为修呢个文根之故啊，反明之性， 一归返元六根假设，所以六根得到圆融，得到咧系通达，无有障碍，就属于咧观音菩萨修行所得嘅境界嘅六根融通。咁离照无二啊，能力就佢所照嘅离照咧，就佢能照呢个智无二咧，就佢修呢个反人自性功夫究竟啊，正到六根融通成佛道咧，佢就所照呢个离。要用能照呢個字啊，理智不二都係不如一心。理係本身嘅理體，智亦都係指個心地嘅光明。咁啊，正到究竟成分啦。若理若智啊，都係得離自心。若理若智得離開呢個字體，所以名無二啊。理用智係冇乜兩樣，都係一不離一心。就含十方界啊，佢正到呢個理智無二。这个一真涅槃那种境界呢，那它这个作用我们一心里面能够包含呢十方法的一切所有，所谓万法为心嘛，那么含呢就含藏，亦都可以讲观音菩萨反文文自性有功得到成佛，以它这个大慈悲光，以它这个无缘大慈悲光啊，能够含藏十方法界一切，就立大圆镜啊，立嘅树立大圆镜咧，就系一个大圆镜，似嘅智慧嚟嘅。嗱，呢个圆镜咧，我哋一般用啲镜啊，睇到前睇唔到后，系前边照镜嘅啫，但系背后就唔系镜嚟噶啦，左右向三步。咁呢个大圆镜咧，就好似我哋一般用啲琉璃，前后左右上通透亮嘅，咁就叫做大圆镜啊嘛。加呢個大圓鏡，即係大圓鏡智，就係轉法式而成呢個大圓鏡智啊，就係説明菩薩修正之功，一切煩惱斷盡，證到呢個大圓鏡智嘅心地光明，所以含十方界咧就樹立呢個大圓鏡智，就空如來藏以呢個大圓鏡嘅智慧照破一切。本体都是无自性，本体都是清净直灭，我们一切众生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任何个生老病死呢，主要就是个心呢执着看不开，处处都坚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一切都是对第二个人不对的，那这个心就变得实的了，就不是空的了。等观音菩萨去反问自性之高，正到呢个真如妙性本体咧，本体系清净直灭，因此佢就空如来藏。嗱，如来藏咧就本经嚟讲有三种嘅，一种咧叫做空如来藏，一种叫不空如来藏，一种叫做空不空如来藏。加所指咧就话空如来藏，就成智上文。南十方界立大圆镜，观一切法究竟清净，所以叫做空如来藏。但如果就觀一切法咧，係不壞假名假相咧，就屬於不空如來藏。咁空有不二，中道圓融就個空不空如來藏啦。所以今次講話空如來藏，就佢呢個所謂含十方界立大圓鏡所照係清淨法界無法一切可落，叫做空如來藏。成亦都包括咧不空一個空不空三如來藏嘅道理。咁啊，如來就係佛啦。藏即是含藏，佛所证的是空有不二，不落于有，不落于二，这个无有无都是得一心，一心含藏这个空有，那就叫做如来藏物，成信十方未曾如来，那证到这个空如来藏，有六大圆镜就含十方界，证到究竟清净直灭的本体。咁观菩萨咧可以重睇希容啊，喺个诚信十方就未曾如两个成智，能够咧系随顺十方法界咁多嘅未曾如来，即系一粒尘就当一尊佛，咁未曾如来即系佛有好多好多，十方世界系广大无边，每一个地方都有佛成佛，成佛多如好似未曾咁啊，未曾如来啦，但系观音菩萨。承受随顺 十方咁多個微塵，原來佢秘密法門。嗱，法門在此邊講咧，就屬於咧以根圓通啦。嗱，如果從其他地方嚟講咧，凡係明一心體性嘅，明萬法為心嘅道理咧，都係屬於咧係究竟成佛嘅法門。咁因為佢秘密咧，即係秘密者咧，佛之我哋講過，佛經咧係冇秘密嘅。亦都唔需要你發呢個毒誓惡誓，話唔可以俾人得知嘅，就咁冇呢啲嘢。凡嘅係所講嘅道理，三藏之中除咗律藏要受過解先至知得，其他你嘅經同埋論啊，你只要肯發心，你一定可以睇。好似我哋佛圖書館咁多圖書，冇話批定邊一個可以睇，邊個唔可以睇，係絕對公開。你有心研究咧，係絕對歡迎。交个秘密咧，就是、让呢个众生啊，呢、这个迷为啲众生讲嘅，因为众生迷，对于自己呢个本有真性啊，唔能够显露出来，因为众生咧太过愚痴啦，在呢个生死流转都尚且受苦难切啊，又点有办法去修行，亦都证到啊，所谓呢个空如来藏咧，证到呢个所谓。佛性的本體呢，由於他不知道，他不能顯化，因此就叫他這座秘密法門。如果我們明白人世間這個生死痛苦，你由這個我執，有這個我執就做好多罪孽，處處都為我，不體諒別人，因為做罪孽留給生死苦咯，亦都是命。任何一個學佛的人，無論在家信徒、出家信徒、四眾弟子發心學佛，不是說修福，不是說想出來發財，如果你這樣的心態去學佛，就大錯特錯了。菩薩呢不會加給你中頭彩的，不會加給你中六合彩第一的，那就是增加你的貪心。菩薩的法，諸佛所說的法，就是幫助你斷我執，我執斷了就不會有這個造罪孽，不造罪孽就不會流轉這個生死受苦無窮。所以每一個學佛的人呢，就以了以由這個了生脫死究竟成佛為他修行的目的，而佛出世菩薩度眾生，亦都是令一切眾生呢了生脫死，得到出世解脫，為諸佛菩薩度眾生呢，那一種的目標來的。大家都知道人家生死是一個很痛苦的事，不過一般人就習慣了，都是無理，總有一天都是這樣，甚至對這件事呢就不注重。其實凡是修行人，不管你在家出家，一定要以這個了生死呢為你的出發點，明白到這個生死的痛苦啊，你才知道啊，有這樣的發心去學佛，了咗你呢个生死嘅痛苦。所以有呢个寒山祖师啊，佢有一首诗，寒山诗啊嘛，寒山诗有好多嘅，不过其中有一段咧，真系比较好嘅，亦都警惕我哋世人嘅。佢话真向嗱寒山坐，你掩流就三十年，作来仿师友啊，就大众入黄泉。渐灭的如尘烛，长流似细圈。今朝对孤影，不觉泪相圆啊！寒山系一个地方名，亦都系寒山祖师嘅名。咁佢一向寒山坐，佢一向喺呢个寒山修行打坐，自己用功，坐咗几耐咧？一坐就坐咗咧三十年啊！坐咗寒山坐，你掩流三十年，系掩关即系闭关。留在这个寒山三十年没落过山的，那个人的心就很静啦。但突然之间他们想起三十年前，我未来这个寒山之前，当然他一个人都有他的同山师友的嘛。那这三十年的同山师友那究竟是怎样呢？那他们落山呢，他访问他当年所认识的师友啊，他作为访师友问题大了，都大半入黄泉啦，黄泉即系死条路咁解，即系黄泉路上啊嘛，即系死咗呢条路，走呢条死嘅路，大半咧 即係雖然唔係十足，一百個都死咗八十個噶啦。總之百分之比咧就一萬之八十咁啊大半啦，入咗呢個黃泉呢條死路啊！咁但係呢一百個呢一班人咧死咧，唔係話一齊死曬噶喎。久唔久死一個，你三十年咁長時間啊嘛，咁啊久唔久死一個，久唔久死一個咧，就慢慢咪死曬，即係話戰滅，就是、如殘燭啊，殘燭即係燒殘咗嘅蠟燭，即係呢支蠟燭啦，唔係幾長都好啦，咁燒到底下啦，到呢個點嗰度啦，再燒下先就冇噶啦，咁好咪燒殘咗嘅蠟燭啦，但係呢支蠟燭咧，唔係話一點著就冇曬嘅喎，通常嚟講咧，一支嗰啲洋燭啊。都要點一兩個鐘頭啦，都一兩個鐘慢慢慢慢嚟到燒，先至慢慢由最高燒到最底個地方，再燒就冇啦。所以話戰滅，即係呢一班同生師友咧，唔係一次過死曬，就呢三十年來久唔久死一個，久唔久死一個嚇、啊，到家死咗大半，入咗黃泉路，個好似乜咧？好似蠟燭啦，前子燒啊燒啊燒下咧，冇啦。一場流似細川啊！如果你話佢你時間嚟講咧，三十年，所以長流好似似細川啊，所以話逝去個川水，好容易就過咗佢。跟住佢就話咧，長細川，流似細川。今朝對孤影。咁對觀音即係話咧，我哋三十年對於當年啊，三十年前嘅前生師友，咁啊久唔久死過死過啦，大半都唔使佢哋剩翻自己一個，咁啊點咧？所以話剩到自己一個咧，就不覺淚相連啊，兩對眼流眼淚啊，就説明呢個人生咧係好幻化，人生咧不過係如此啊。明白呢個道理，就對呢個人生咧好啲珍惜，要自己修行，要自己修行佛法，唔好咁浪費空過呢個光陰啊！但係一般嘅世人對呢個生死兩個字咧，佢唔重要。所謂嘅都係咩利啊、咩名啊，為自己啦喺呢個名利裏邊咧去掙扎、去追求，咁啊結果咧自己嘅滿身罪孽。咁就咧含住本身罪咧，咁就走咗去啦，就隨業受報啦。咁所以我哋古德有句話，佢話病後方知身是苦，嘅見時就多為別人忙。我哋好好地健康嗰陣時，當然未曾談到死呢個問題啦。佢都就嗰陣健康嘅，佢唔知道話死嘅辛苦，當日都係為別人忙，跑嚟跑去，東跑西跑。究竟為咩事咁跑咧？佢自己都莫名其妙。總之，前早餐就走咗去，到夜晚就翻嚟出門就瞓覺。呢、這個人生為乜事？佢自己都莫名其妙啊！所以話見事多為別人忙啊，好容易啦嚇。光陰如流水，如川水逝去咧，轉眼就冇咗啦。所以亦都係鼓勵我哋每一個學佛嘅弟子，不管在家信徒。出家佛弟子要了生脱死为呢个目标啊！咁啊，所以古人讲啊，个莫怪老来方学道啊，要常将死字挂眉头。呢个我讲过噶啦，挂喺个心处，又是都谂一第二样，系忘记咗呢个死字啦。你挂个眼眉，我哋眼眉都系眨下眨下眨下嘅，由朝起身。一路到夜晚瞓黑埋隻眼，啲眨咗幾多千眨萬眨，個個隻眼閃啊閃啊！咁你每閃一下死喎，每閃一下死喎！你諗到咁多個死字，你仲有心機去追求呢個名利嘛？你冇精神去追求呢個名利啦，係做啲呢個修養嘅功夫。咁因此呢次個秘密法門咧，就無所秘密，直情咧道出我哋眾生嘅原痴。道出我哋啲眾生一個迷惘，唔知道咧修行隨從呢個世間嘅名利轉啊，所以《名利經》第二卷啊，第二章，好似第二卷，佢話如來説為可憐憫者啊，呢類咁嘅眾生咧，真係太過可憐，亦不過可憐啊！明白呢個道理，我哋就真係咧要發啲心，要為自己將來 做修的福，做的本钱。如果唔系咧，一失人生就万劫不复啊！作息不停，游月不满，人了无常，系过于山水啊！今日虽存，明日难保啊！任何人都唔敢讲啊！总之有一日就嗰日，就是、自己用翻啲功，念下佛，或者做下经，或者持下咒，都系好嘅。总之佛法系绝对好行，唔会错嘅。你肯用功，依法修行，一定有好处，绝对唔会话错误嘅。咁所以家师话，成尽十方微尘，原来个秘密法门真系佢都明白到，十方之佛出世嘅目的，所讲都系众生。呢、这個如來藏嘅佛性啊，咁法官有兩個成智隨順十方未塵嘅秘密法門，即係佢了解到十方如來所講嘅眾生佛性嘅本體咧，佢能夠成智，佢能夠隨順，咁即係正同於佛一樣啦。話壽命無失，佢唔會咧係有受唔到，唔會有失咗，因此咁嘅樣即係能令。法界無始眾生，人同佢輪到法界上嗰啲無始嘅眾生，呢個應該係母女。不過咧，通常嚟講咧，子女子女啊，就以仔行先嘅子女子女，所以咧呢次咧就唔用呢個女用個子字，即係母女咧就講求女得女啊。臨到法界無始嘅眾生，佢欲求女者，佢想求一個女仔，就誕生福德，誕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上之美，诞生只生啦，一个端正啊！咁女子咧，呢、这个外貌咧就好重要啊。虽然男子都系好重要，但女子就比佢男子更加重要。嗱，边个女人唔扮靓咧？嗱，边个女仔唔中意靓咧？我哋都除非个心理变态，冇一个女人唔中意靓噶。加上咧端正咧，即系话好美丽。眼耳鼻舌六根咧就好端正，唔错。啲咩暗疮多啊，或者豆皮啊，或者个嘴又欠缺啊，或者个鼻唔四正啊，冇啲咁样个歪曲，系眼耳鼻舌啊，都系好端正。咁就叫做端正。而所以讲呢个心地咧系正直，个心地咧纯正，冇呢个歪曲，冇呢个所谓时间得算下人哋啊，搵人哋份啊，冇呢啲咁嘢。心地正直，即包括所以呢个端正啊，包括外表咧系端正，亦都包括呢个心咧系正直，就好难得噶啦。佢端正嗱，福德咧，佢所讲话要有福，嗱咁有福嘅真系几好噶。我哋常常见到成日话，系边个人娶到个老婆啦，一结婚一个老公就哇非常旺大啦。点解要一个有福啦？娶到个太太咧，能够入佢啲福咧？俾过佢呢个先生呢个全家人，从此都改变生活，呢、这个咪有福啦。所以呢啲问题大家都听过，亦都可能咧讲过好多啊。边一个人啦、啊，佢唔错啊，佢未结婚前咧系好环境麻麻地嘅啫。咁佢一结咗婚，娶咗呢个女人咧，一就非常旺财，一路一帆风顺啦。就说明呢个女人咧有福报啦，咁佢福德咪柔顺咧。女人最緊要咧，唔好成個男人婆，唔好咁老粗，一定要柔和隨順。佢個品德咧好柔和嘅，唔會話成人啦，好似成個男人婆咁樣好粗嘅。咁啊，佢哋柔順，眾人愛敬啊，你有愛，你有敬。嗱，如果呢個女人端正，包括心正直。個外表個相咧，亦都係端莊正直咧，呢、这個人一定咧過得愛佢嘅。嗱，咁啊福德咧係咪柔順咧？如果呢個人包有呢啲咁嘅福德柔順咧，係人都恭敬佢嘅。但係有端正啊，有福德又柔順咧，就變咗咧愛用敬，人哋都係具足噶啦。如果呢個正係有呢個福德柔順。相貌唔端正，个心唔正直，人哋虽然对佢爱，但系对佢唔尊敬啊！嗱，咁如果话又有福德又柔顺，人人都尊敬佢，但系佢呢个外表唔端庄，内心唔正直，人哋咧敬绝对唔会爱佢。家下佢所生呢个女仔咧，外貌心地都端正，又有福德 又柔和隨順，呢種嘅女仔咧，我哋講係人都唔單愛佢，亦都敬佢。我眾人都愛敬，唔係一個人對佢愛敬啊，係人人見到佢都對佢有愛而又敬，係有相之女啊。點解眾人都對佢愛又敬咧？因為佢有呢個端正之相，有呢個福德之相，有呢個柔順之相啊，有呢三種相咧。因此個人對佢有愛而又敬，有敬有愛啦。佢話眾人愛敬係有相之女。咁呢兩種咧就係屬於一個滿意求，就是、滿足眾生咧，無男就得男，無女就得女，呢兩種求咧都係屬於眾生咧一種部位嘅，即、就、係、是、一種憂心嘅。有啲係想仔，佢偏偏就冇仔；有啲係想女，佢偏偏就冇女喎。咁但係咧，你想有滿足你個願，仔女都齊全，個個都好嘅話咧。你就念觀音菩薩嘅名，咁啊求觀音菩薩嘅慈悲加庇，觀音菩薩以佢呢個慈悲力量啊，就會加庇你咧。求男係得男，求女係得女，而且所得嘅都係有福德、有智慧、端正又柔順嘅男仔或者係女仔，就半滿意求啦。咁啊向啊第十四者，啲三千大千世界八億日月。嚟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恆河沙數，修法垂法，教化眾生，隨傳眾生方便智慧，各個不同。你由我所得，圓通本根，法妙演門，然後身心微妙堪用，周遍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是正等無異，咁呢段經文咧講個慈名無畏，點解慈名無慈名即係念菩薩名啦？根據呢個文，雖然啦、啊、你單能念一尊觀音菩薩嘅名號，但係比之啦、啊、念其他六十二恆河沙菩薩嘅名啦、啊、個功德唔會差嘅。雖然六十二條恆河沙嘅菩薩咁多啊，你念佢。要所得的功德咧，同原本又唔曬一樣，咁啊慈名就無畏啦。恐怕如果你疑惑話，淨係觀音菩薩嘅名，即係得到咁多個好處，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啊破三毒，滿意求，念觀音菩薩唔得到咁多個好處，咁人講我念唔知念觀音啊，我哋好多啊，包括念到六十二條嘅恆河沙。咁多個菩薩名，佢個功德咧，其實同念觀音菩薩係一樣，恐怕人家一定唔明白。請你先嚟解釋點解，淨係念觀音菩薩一尊菩薩嘅名啊，佢個功德與念六十二恆河沙個菩薩嘅功德係一模一樣嘅，無有分別咧。我同埋就解釋下十四者，最後一種十四無畏宗啦，係最後一種第十四啦。指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適合人所教化的地方，因為三次講千是三千。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一個日月，一個須彌山，一個四大天王，還有一個小世界。那麼一千個小世界呢，原來它是小千世界。咁啊，一千個小千世界咧，就係叫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就變成一個大千世界。因為三次講千，一千個小千，一千個中千，一千個大千，咁啊三千咧三次講千啊，同埋佢哋三千叫做大千世界，就係釋迦牟尼佛咧係所教化嘅地方。哇！百億日月啊，呢個三千大世界裏邊咧。是有百億的須彌山，百億的日月，百億的四天王，百億的人間，那就是百億的日月。那這個百億的日月三千世界裏面呢，就適合在那裡是修行成道，亦都在那裡教化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所以這個三千世界百億日月照臨之處呢，就是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地方。 佢現住世間，在呢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面，係現在居住喺呢個世間裏面嘅諸法王子，係法王子就即係菩薩，即係喺呢個三千世界裏面咧，所有嗰啲菩薩啊，係好多好多，多到點啊？有六十二恆河沙之數，嗱恆河就好多沙嘅，我都講過啦，恆河嗰啲沙好幼細。我哋眼睇唔清楚，要粒斷粒計睇唔到嘅，因為佢幼細到好似面粉咁樣，你話要定一粒咪點睇啫？即係用放大鏡都未必睇得到咁滯。咁間恆河係好長，背一粒恆河沙就當一尊菩薩，都唔係咁簡單啦。加咗六十二條恆河沙咁多個沙，每一粒沙。当一尊菩萨咪几个菩萨啦，所以攞六十二恒河沙咁多个法王子，个修法就随法，修法就讲个自修嘅，每一尊菩萨都有所修呢个法门。咁啊，如果佢本经就讲呢个二十五年通，就包括六根、六尘、六色、地水火风、空真色。十八加七咪二十五咯，每一尊菩萨、阿罗汉、圣人，随修一法都各各得定圆通，咁就修法啦。但系个《法门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佢参每一位善知识都系同咁讲，佢话我同你讲嘅咧，只系我自己所得到嘅，我自己所修得到而话俾你听。至于其他嗰啲善知识咧，我不是收这种饭我都不知道，等于说你除了我你还继续去参学啦，参其他知识啦。那既然这三位知识个个都讲过自己收到自己的得到好处，当然其他的就不懂啦。那你是同志们是经过五十三次五十三位善知识去修行，所以就有这个五十三参的。那我就顺便讲，我们这件长衫啊加就方便了，旧时有个披的船有一批啦，個批用呢個批咧，唔係話簡單嘅喎。我想上海咧，有啲上海曹師傅啊，專做出家人嘅衫嘅咧，佢另外做一塊嘅，唔係成件長衫。咁呢一塊咧，可以咁樣連好俾你，你買到做長衫嚟，搏埋上去就得噶啦。嗱，咁呢塊批咧，就同普通人顏色唔同嘅，大體上都係黑底白字。或者黑布就綠色、藍色的線，你人一睇咧就知道有啲點樣有變咗三條，就係代表我哋出家人咧著咗呢件長衫咧，有咗呢一塊布喺度咧，就係代表我哋出家人就要學善童子咁樣五十三參。咁啊，即使冇咗三位善知識咁多，總之我哋要參學，要處處處咧，依然有善知識，我哋要參學。就一步千家饭，孤山万里游，有时就是参学，想自己多啲都了解点样了生死的方法，自己去修行。咁其次咧，就我哋照讲着衫咧，就唔可以着一个月嘅一件新布嘅衫嘅，所以我哋有一个叫做粪扫衣，苦行头上有一个粪，咩叫粪扫衣咧？即系喺垃圾堆里边，人哋嗰啲。无论烂手个布啊，即系好邋遢，好垃圾啲咁嘅邋遢啦，系嘛？你执佢翻来，洗七次，洗干净佢，七洗七晒，认为最干净噶啦，就将佢夹埋嚟做衣服着，所以咁你叫做白衲衣，系唔可以着呢个全身衣服噶。咁所以佢补呢一块嘢落去咧，亦都表示我呢件衫系补过嘅，所以有两种意思。一種就表示呢塊嘢咧就有五十三條線，可能加就普通嘅加總之等佢車一車，舊時好骨子嘅，係用手針用手攬嘅，唔係用車嚟車嘅。嗰啲裁縫師傅一針一針攬，攬五十三條係好靚嘅，好莊嚴嘅，好骨子嘅。咁先至做衫咧，喺棉花呢個地方，我哋人一睇呢個出家人嘅衫。所以第一就表示呢個五十三衫。仿效翻呢個善童子咧，各種嘅發心親近諸方嘅善知識，一共有五十三位，就鼓勵我哋一個出家人咧，唔好追求為呢個名利，一定要啦嚇，仿效善童子就三餐。 趁人多的善知识，提醒自家了生脱死的方法。咁啊，恐防你忘记啊，所以喺呢个庙结个饭，你随时着衫睇到佢，就提醒你啦。仿效先才童子，亲近参学叫做三三。第二咧，我哋就呢件衫就唔系当三三啦，即系有块布咧系补咗落去，又与呢个粪扫衣咧有啲相符，所以呢、這个呢一块就三三嘢咧有两种意思啦。今日咧好似又改变咯，咁咩咧就改咗个七衣。或者大衣咁啊，好似我哋衣咧，有好多條噶嘛，七衣就七條，就每一條有兩塊長，一塊短。咁你選咗呢一塊布啦嚇，當然咧都幾大塊下嘅，就細啲唔多，做一件七衣咁嘅樣，或者做呢、這個下品嘅大衣，就表示我哋咩咧？我哋出行有一個方法，有條界，就唔可以嚟三衣縮。恐怕我都講過啲三衣嘅問題㗎啦，無論七衣、五衣、大衣，我哋每日咧都要將啲三件衣咧係搭過嘅，唔可以唔搭嘅。我哋出門唔可以離開啲三件衣咧，一定要帶埋出去。如果你今日翻嚟過夜，如果你今晚出門唔趕得翻嚟過夜啦，你要帶埋三件衣出門啦。嗱咁但咧，當然都好多問題啦，行李多啊。或者有啲所以唔一定要搭衣噶，所以就呢、這個唔知條界啦嚇，真係能守嘅係唔多啦。咁啊，教人家發明咧，佢從呢個地方啲太布改革唔用十三三，就搭火車緊衣一件衣嘅款式喺度，或者七衣，或者下品九條嘅大衣。咁啊，等於自己提醒咧，我係一個搭衣嘅出家人，應該要做呢個運揚佛法。化道眾生的工作，點解我係搭到呢一件衣喺度？所以呢一塊嘢啊，有佢好多嘅意思喺度嘅，絕對都唔係話無緣無故嘅。諗家先啲説話啦，六十二條恆河沙咁多嘅法王子啊，都比唔上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嘅聖號。念六十二行罗僧嗰个诸法王子菩萨，佢所得嘅功德应该就好多啦，都系同我哋念一尊观音菩萨嘅圣号所得嘅功德啦，系无二无别啊！所以话修法随法，修法就佢自利，修完一种法，得到咧解脱，得到咧系圆通。嗱，呢个都系相同嘅，每一尊菩萨修行。都離不開一道眾生，都離不開自利，所以這個修法屬於這個自利。那這個就未必定相同，你有你修就我有我修，你念佛我喜歡參持，有人喜歡持咒修密宗，就各人所修，那這是相同的，但這些就是不同的。如果相同的就是誰慢，誰就誰慈悲，誰這個無緣大慈悲度众生，无缘咧，即系唔系同佢冇缘吓，就系唔分呢个彼此冇关系嘅，唔一定我自己亲戚或者系朋友，唔系一定。总之咧，佢有问题，虽然你虽然教化佢嘅，我就发心咧系度化佢，发心啦吓，咁啊成就佢个度心，使佢脱离呢个身体嘅痛苦。呢啲就系咧菩萨咧。度众生咧一种嘅共同目标啊，所以谁呢个无缘大慈悲，因此《维摩经》啊有句话：啊为之众生，作不请由。咁啊，既然有众生嘅地方，我哋都要度佢，唔使佢请嘅。咁啲《维摩经》讲呢啲咁大乘嘅说话咧，就是、因为咧以前中呢个阿含时，四阿含包括增一阿含、长阿含、窄阿含。同埋呢個仲有一種啊，一行性嘅四安個火三種，長安行、窄安行、增音安行，仲有一種一行性唔起啦嚇。呢、這個四安行就係講呢個四地法嘅道理多，令到呢個小乘人依之修行，得個正阿羅漢出世解脱。但佢所證係呢個小乘涅槃，在呢個法關篇咧，佢就五分就出，佢行咗三百。仲有二百咧，未就行得夠嘅，佢喺中間停下嚟。就譬如啲小乘人， 佢接近呢個小城摩羅漢果，有大城嘅菩薩位，有佛果菩提嘅位，佢就唔再上進啦。咁啊，點解佢喺半途停喺度咧？因為佢自己本身咧都係生死凡夫，佢自己有善根，遇到佛法，遇到善知識，咁啊教佢修行，咁啊得到斷三界見思煩惱，正阿羅漢小乘佛。從今以後啊，佢唔再話呢個三界受生死，就因為生死咧太痛苦啦，佢諗起都怕怕，所以佢就尋空濟極，保果不前。佛一講話，佢哋焦牙怪種啊，嗰啲牙係種嘢出牙啊嘛，又燒焦咗，仲點可以生咧？種就種子，嗰啲種子拗壞咗啊，點可以生長咧？就譬如啊，小乘人，佢正喺呢個小乘阿羅漢，唔再發生道眾生，五體六塵遊咗三百，呢二百咧佢唔行啦，喺呢個觀中途定下嚟啊，就唔可以救掉成佛嘅。咁啊，一定咧要度众生。咁啊，因此咧就呢个《维摩经》里边啊，维摩就系呢个居士嘅身份，自有病，咁啊，带啲弟子去问候。咁啊，所有弟子问候佢都俾佢维摩居士啦吓，可以讲噶，系闹一顿，闹到体无完肤，个个都冇面出嚟嘅。咁啊，点解系咁样？因为维摩居士，你哋唔好睇佢表面系居士啊，佢系甘肃如来在世。不過是個居士身幫助佛轉法輪，係化度嗰啲小乘人。但有啲人唔明喎，個維摩居士都可以鬧出家人啦，唔係我都可以鬧出家人喎。咁咩大事？你千祈唔好鬧啊！鬧出家人好大罪噶。咁維摩居士點解唔同啊？嗱，維摩經裏邊講嘅，佢入諸途舍，教化嗰啲湯豬湯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入到啲妓院啊，即係做個老鬼仔妓院咧，佢就教嗰啲妓女啊，係化妓到為尼，令佢出家做女眾嘅出家者。咁我即刻問呢個良心話：入到呢個套房，你會唔會唔得啊？教佢唔到方法圖嗰個事物，可能你跟住馬洲面食下。咁你有資格鬧出家人咧？啊，你入到呢個妓院啊！你查不出已經係唔簡單啦，可能佢唔擔唔出啦，啲腳千斤就黐住響度，佢唔會出嚟噶，更加唔會化忌為利啊！所以你冇咁嘅功夫，你冇咁樣嘅根本，你唔可以隨便鬧出家人噶。維摩居士佢唔係鬧啊，佢係奉佛嘅命，助佛轉法輪，以佢呢個身份係呵斥嗰啲小乘人，目的就鼓勵佢發大心，所以為眾生。作不請有，要度眾生先至可以成佛。如果唔度眾生，係唔可以成佛嘅。咁啊，因此咧，先至有呢個所謂啊，維摩居士咧，呵斥嗰啲小乘嘅出家人。但維摩居士咧，佢自己修法已經係圓滿，垂法咧就垂呢個無緣大慈悲，做一切眾生嘅模範，乃至到包括一切嘅法身嘅菩薩。佢都係咧純呢個無緣大慈悲，嚟到咧做一切眾生嘅模範，去教化嗰啲眾生，所以個修法係各各不同。但係垂法咧，垂慈悲度眾生，所有菩薩係相同嘅。所以呢個修法成就呢一句話咧，就四個字，就包括自利利他。嗱，教化眾生，隨傳眾生嘅方便智慧。嗱，呢啲經文咧就講呢個垂慈呢方面多啦。既然話垂呢個無緣大慈悲度眾生，做咗呢個模範，就係要教化眾生啊嘛。咁如果你冇呢個大慈悲心，你自己嘅行為都唔正，你點可以做呢個眾生嘅模範咧？就算你肯發心度眾生啊，佢睇見你咁嘅樣子，佢都唔會聽你話啦，唔會聽你教化啦。所以固然有大慈悲，亦都要自己咧係修法圓滿，先可以做呢個眾生嘅模範，去教化眾生。咁教化眾生咧，眾生有好多種嘅喎，有啲中意行，有啲中意企，每一個人受嘅教導唔同，出身唔同，嗜好唔同，習慣唔同，唔同嘅多嘅個個都唔同，你唔同我唔同你，而家我哋點樣做佢咧？ 思一定咧就要隨循眾生個方便智慧，亦都可以話以呢個方便智慧咧隨循眾生。嗱，方便係種拳口方便，眾生係咩嘢根性，你就講咩嘢方便去做佢。眾生有咩時候，佢有咩身份，你哋以咩身份咧嚟到度佢，所謂呢個同時心啊，同一樣咁啊教化佢，佢就方便嘅智慧，主要就係度眾生，隨住眾生方便智慧就各個不同，因為眾生個個唔同，菩薩方便智慧佢亦都各個唔同。是觀機說法，那麼為什麼菩薩呢你得到這麼好的妙用呢，得到這麼好的慈悲去度眾生呢，所以向我就解釋了，他由我所得是圓通本根，法妙語門，然後身心微妙含用，周遍法界，這就是說佛，因為觀音菩薩呢所得到這個好處，正到呢個不生滅嘅本體，先可以從體起用。所以話由我所得，點解我可以修法隨法，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個不同，就係由於我觀音菩薩啊，修呢個以根而通，反問文自性，創文中入流亡化，一路至到生滅寂滅，即滅現前，圓破五音，就係圓超五族。正到不生不滅究竟是佛果菩提，所以就可以從體起用呢所得到這個圓通本根，圓通呢就屬於這個果來的，本根呢就是這個因地本守恆之根，就是修圓通的本根，亦即修圓通的基本，即是怎樣得到這個圓通的果呢，就離不開這個本根，本身就是反文性的功夫，反文性的功夫呢是为成就不生不灭如通和根本原来的。那么从本经来讲都有两种引经文，有下面的，就是呢二十五种之后有一首继续，这首继续呢有几句说话，如果是为我们娑婆世界那些众生，为阿难以我为我们所众生以根最圆融，以根最通，就所以说欲取三摩提就实现文中入，欲想取三摩提的首令大定，不想修其他法，就修这个以反文性的以根圆通，所以欲取三摩提实现文中入。那么如果讲圆通来讲，虽然有二十五法都是圆通，但是这个以门圆通呢是圆通中的圆通，是圆通中的最上最妙最不可思议，不单是观音菩萨如此，十方三世一切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都是依此的以门圆通呢反文自性而得到呢正到不生分别的文体起妙用。那有什么证明呢，就是继续说的，他说此时未成佛是一路的判断，此时咧未曾咁多个诸佛啊，都系以此呢一路，以此呢个反文文字性嘅功夫，而得以成就进入呢个涅槃之门，成就呢个不生不灭无上菩提之果。将呢个圆通本根咧，就系话无论你边一个众生，包括娑婆世界嘅众生，你以呢个耳闻咧反文字性为本根，就得证呢个不生灭嘅圆通。而且亦都係啦嚇，係最直接、最快，因為上文有啲經人講過，依呢個圓通根，以往呢個不圓通根去修咧，個時間要日夜相倍啊！你依呢個圓通根去修一日得啦，如果你依呢個不圓通根去修咧，你必須修一劫半長時間，相差太遠啦，咁啊證明。这个圆通本根是反文文字性的功夫呢，是最圆最常是最通，具足圆通常三真实，所以呢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此事未成佛一路涅槃。那我向下这个继续，既然讲出欲取三摩提 神文中人使出你共门，只是未成佛忧虑你同门。即系我任何一个众生一尊佛，都要收呢个耳目圆通。点解能娑婆世界嘅众生咧，耳根系最利，有佛在世间讲经，自然会最讲经啦。就是陰星，以陰星為教體，沒有文字，沒有經書的。那就佛滅道之後，諸大弟子就將一生人49年談經300年的道理結集成文這個經典。因此才是我們得意是眼去看這個經，看這個文字的授字讀眾依教修行。那在娑婆世界的眾生呢，因为佛在世音声会说法，冇呢个文字，我哋听经文法，我哋用呢个耳仔去听啦。咁啊，娑婆世界众生咧最猛利，我呢个耳根能成。例如阿难尊者咧，十大弟子中系多闻第一，佢系翻译经典嘅人咧，系一个最主要嘅角色。因为初出家嘅时候，佢哋要求佛，你要我出家做你个侍者，冇问题。但是很多的师兄啊，早就出家，听了很多佛讲经说法啦。他说我家先就出家，等于话咧，从前你同诸位师兄讲嗰啲佛法咧，我一概冇听到。他说咁啦，但你如果佛人能够重新为我讲一次，唔使第一次嘅啫，你讲一次就得噶啦。咁我咧就肯咧出家做你个侍者。佛当然冇咁嘅怨啦，咁佛真系同佢讲一次，从前讲过，佢未听过嘅。跟他讲一次，他就冚唪唥记得，一句都不会遗漏。所以后来去世之后呢，加持尊者执行埋诸大弟子结集经典啊，阿难尊者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由他登座，一句一句将从前所听的啲佛法咧练翻出来。咁由于咧佢系登座说出来，人家以为他就好似佛在嚟喎。因此你说的如是我闻，是如是我所讲出来的这种法呢，是我亲从佛闻，不是我做的，亦都不是我加成一份。不过我是多闻第一，听过佛所讲的这种法，我一句一句呢不会遗失，所以我加呢我就照样读翻出来，是如是这一种经这个法呢，是我阿难亲从佛闻，那叫做如是我闻，很简单的。咁既然我親從法文，我翻讀翻出嚟，你咪結成文字，咪成為經典啦。嗱，咁阿難尊者係十大典中多聞第一，地耳根最猛利。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耳根，亦都係最猛，六分鐘最猛利係耳根，具足如通常三聲塵。一下你我會講呢個問題噶啦。咁既然係咁啊，所以呢個耳根嘅文性咧係六分鐘咧係最圓，係最頓，具足如通常三聲塵。所以我哋喺娑婆世界嘅众生咧，无论边一个人修行，最好地依呢个耳根圆通去修。依圆圆通修咧，系日劫相配啊，一日得啦。如果唔系圆通根咧，要修一劫，你有几大嘅分别咧？所以我哋都明白呢个道理，就去依呢个耳根圆通去修。咁加埋同我所得圆通本根，就发妙耳门，嗱耳门即系耳根文性啦。反文文自性咧，咁啊观音菩萨由反文文自性，由古观音佛教佢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从文下手啊嘛，所以佢就初于文中，入流亡所，一路至到三日见灭，直灭现前，圆破五音，圆超五族，究竟咧从呢个耳门修行而得到咧成佛，所以由呢个耳门修行咧就启发。这个不生不灭的微妙佛性，明显的证到这个不生的佛性，所以叫发妙耳门。证到这个不生明性，即是证到这个妙体，就起用了个然后身心，微妙含用周遍法界人的然后身和心，若身若心都微妙含用。如果是身微妙含用，就能够一身包含无量身，各个不同的众生，菩萨都可以呢圆通每众生的圆，圆同类身教化他，那么他的身的含容。如果心的含容呢， 正到不心而去理睇呢個本性，呢個理睇嘅心啊，係含容法界一切諸法，一切諸法都離唔開我哋一心所包含，所以萬法為心就係咁嚟噶。一切法由心所幻現，所以個心念未叫含容咧，就是、我哋嘅心咧能夠啊含容一切法，能夠觀機説法，所以咁嚟叫做心含容，呢個心念。不微妙，然後身心微妙行用啊，周遍法界度眾生啦。因此咁樣啊，我就能令眾生持我名號，以彼共持六十一行羅山諸法王子咧，二人所得嘅福德，即係功德咧，係等無有異啊，正等無異，真正嘅平等，冇分兩樣。嗱，咁呢個地方就值得商榷啦。六十二座行羅山咁多個菩薩法王子。所修的功德當然不可思議啦，講唔清多噶啦。但係你觀佛只念一尊菩薩嘅名號啫喎，佢個功德係抵得住六十二行菩薩咁多個法王子嘅功德，平等無異。咁究竟個道理何在啊？所以你就世尊，我的名號與比眾多名號無異，冇兩樣。何因呢？點解咧？下面咧，佢話世尊。佢係由我修就得真圓通，呢、這個就講出去啦。點解淨係稱我觀音菩薩嘅名號，係超過六十億恆羅沙咁多嘅法王子，一模一樣，正等無餘。點解咧？佢由我修就得真圓通啊，係由我觀音菩薩，我就觀音自稱啦，係修就呢個耳門圓通啊。原來佢哋真圓通，嗱咁樣真就對假而講咯喎，起碼就幾多係咪收假圓通唔係？其他菩薩手中嘅圓通好似二十四五圓通，其他二十四種咧唔係假係真，門門都可以入道，門門都可以證到圓通。但係咧比較嚟講咧，就觀音菩薩呢個二門圓通咧，佢所具足嘅就勝過其他嗰啲二十四法。佢只係收一種，收種中咧，佢所具嘅或者圓而不常，或者常而不通，或者通而不圓常，在呢個圓通常三質實裏邊總有所欠缺。唯有呢個耳門唔通咧，係做咗呢個圓通常三真實，係所一切圓通中係最圓最妙。因此咧，我哋要得呢個真圓通，咁有乜證明咧？咁啊，下邊呢個繼續啊，冇幾遠嘅啫，幾篇經文就係噶啦。繼續裏邊咧，文殊師利菩薩啦，咁啊，奉佛命選圓通，就是、選出呢個文性，因為佢都圓通常三真實，係其他嘅圓通咧所冇法追得上嘅。因此文殊講話佢話：我今啟如來，就如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十方區的果十之一善啊，指得佢哋圓真實。啊，我今睇如來佛咧，叫我選而通。喺呢個二十五種行業，選邊一種最好俾安能修行就咧？呢個末世眾生依法修行咧，我今就選出咧，就如觀音所說，係觀音菩薩所說所修呢個耳目圓通。咁點解咧？佢話第一就講到個圓真實啦，個十方區的果嘅十之一善啊。十方就東南西北，包括咗東南西南、東北三四個角，上方下方咪十方啦。嗱，我哋十方同時打鼓，或者過年過節就舞獅啊、舞龍或者啲舞龍船啊，都要打落打鼓噶嘛。如果十個方向一齊打鼓，你冇理由話我聽得九處嘅啫喎，有一次我聽唔到噶，冇理由。即係話十方地方打鼓，你十方都聽到。冇一個地方咧係流失咗，你係咪最圓滿咧？所以十方區的果就十住一善啊，指得佢哋圓真實啊，就係最圓滿係最真實嘅，唔會漏一方。嗱，跟住就話咧，目非觀障礙，口鼻亦復現，身有光之，心念分無罪，隔門聽音響，孩子區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叫做是通真實啦，咁點樣通化呢？個目非觀障目就眼目啦， 不是看這個障礙的，但是有些綁住都看不到的，好像我們這個講堂讓大家看到都是通的，沒有東西的，你看到我看到一切的時候看到，如果這個房間呢，就算你進到去我住過的，我知道裡有什麼，你不過你是住過你知道而已，不是你看通的，一部牆隔著的房間又不長的嘛，無論木板有紅的石屎也好，那部牆隔著了，你怎麼看到裡面那些東西，那就是不通啦，你的眼睛就不通的，一定要冚唪唥就部牆都拆曬，才可以一目了然，有東西隔著你就看不到了，好像我這部機看著部機機後面有什麼，我就看不到，這部機擋了我了，所以這個目的眼目就不是看這個障礙的，一定看這個通的，那個口鼻的肉和口和鼻都是一樣的，口如果你塞著個嘴，你會不會說話，你會不會吃東西，我們的鼻如果你找些棉花塞住它，就跟我們傷風咳嗽鼻塞了，你聞不聞到東西，一定要通才可以聞到東西嘛，可以吃到東西嘛，個嘴，所以口鼻的肉口和鼻亦是通，这个眼目一样，一定要通可以得，身有光之外的身能够呢，怎样知道有冷，着多凉衫，有热，除了变好像作盲雷闪电啊，连电视机都冇错，冇乜电，真系成日焗桑拿到天光，好辛苦啊，就因为呢就唔通啊。所以一合翻嚟个身，一合方知，一合埋嚟，我知唔知道啊？今日真系好热啊！冇咗电视，冇咗呢个冷气机，亦真系好难接受啊！一合嗰啲冷气合到我哋呢个身体，先系舒服，觉得系凉快，冇咁热。但离开嗰啲冷气咧，我哋就唔知道点样凉；离开嗰啲热气咧，我哋就唔知道会点样热。一定要冷同埋呢个热合到我哋呢个身体，啊，将我哋衣服嗰啲布咧系好有细嘅。好軟滑的做身上咧，好舒服。如果有粗有鞋嗰啲布咧，好似成日都係揩手指嘅，揩曬嗰啲皮嘅，你就覺得著得唔舒服。所以話身以合方知，有我哋呢個境界合埋我哋嘅身體，你先至知道即係唔通啦。心念就分無所有，心就講我哋呢個意識。我哋嘅心咧，想東想西啊，都冇佢個頭緒啦，都揾唔到一個頭緒。一日到晚聯想妄想紛飛，咁就因此啦嚇，就比唔上我哋呢個文性啦。所以話隔換聽音響，下耳驅可聞，五根所不齊，其實佢就通真實啦。嗱咁啊，耳根文性遠嘅音聲，我哋可以聽到；近嘅又可以聽到佢下耳即係遠響，皆可聞。雖然我哋近嘅音聲我哋聽到啦，但係遠嗰啲未聽得到咩？好似有家如果話我哋屯門冇師喎，爬龍泉喎，打龍點啲嘢點聽到啫？但係雖然聽到呢個動嘅音聲，或者先有靜就聽到，咦？家下好似冇人講話喎，蚊仔經過都聽到喎，亦因為好靜，所以我哋呢個靜境都好重要啦。所以嗰啲頭先嗰啲軍隊啊，已經好紀律噶啦，好齊整啊！去到我哋呢個齋堂食飯咧，佢哋讚歎我哋啲出家人。我哋無論一千個人過堂，五百個人過堂，可以講你入到去啦，冇聲音嘅碗啊筷又冇聲音嘅，係好斯文嘅，一啲聲音都冇嘅，聽到一個靜相。咁呢個靜相咧，盡空境界都係靜啊嘛，所以冇咗呢個地方打锣打鼓，其他行業小店嗰個音聲咧，佢有呢個靜相。所以話下耳區可聞啊，就係五根所不齊，除咗呢個耳根聞性咧，所以眼嘅鼻嘅舌嘅身嘅意咧，呢五根咧唔能夠與呢個耳根聞性一齊比較嘅，即係話呢個耳根聞性咧係強過其他嗰五根，所以咁就叫做係通真實啦。有如有通咁咗個相咧，所以跟住話個音聲就聲到定。文中就為有無，無聲毫無聞，就非常文無聲啊！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親，心滅於遠離，此則叫做常真實。佢音聲性，音聲咧佢應有性，音聲性有動有靜，動就響啦。你講係響聲，我聽到；同時閃電我聽到， 冇事打锣打鼓我听到，咁就动咯喎。如果一切嘅动心声都冇咗，咪静咯。即系阴声嘅声咧，就有动有静。啊，闻中就为有无，呢就众生嘅如痴。因为听到有阴声，就有我呢个闻声；加冇阴声，就冇我呢个闻声。闻中为有无，呢系众生嘅如痴，众生嘅见解。无声毫无闻，就非实闻无声啊！冇音声，不过咧佢听唔到，佢音声就听到呢个正常，就非实闻无声啊！唔系呢个闻咧冇咗呢个闻声啊，唔系呢个闻声冇咗啊！不过有音声就显出啊，我家听到乜嘢声喎？系雀仔叫啊，行雷闪电啊，啊或者啊打锣打鼓啊！聽到有呢個音聲，其實咧冇音聲嘅時咧，嗰啲有個作用，佢係聽到呢個靜嘅音聲。所以話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嘅意義就似一個常聽實眼講嘅呢個聞聲。音聲有呢、這個聞聲，唔係因為音聲而有啊。冇音聲嘅時候，我哋聽到呢個靜象，唔係因為因冇音聲就冇咗我哋呢個聞聲。一般人咧就唔明白。我而家聽到好嘢喎、啊，聽到邊個唱歌，邊個啦，嗰啲明星唱得好好，就聽到啦。邊個唱得冇咁好，或者冇曬音聲，就變咗啦，俾咗個音聲轉咗去。但加我哋呢個聞聲咧，有音聲嘅時候，我哋聽得好清楚；冇音聲就聽到個正常。所以話生滅意願嚟，生就係動上嘅音聲，滅就係冇咗呢個正常。冇咗呢個動嘅意願離，即係兩種都離開，唔俾呢個動靜二種音聲咧所轉，不隨呢個動靜二聲咧呢、這個轉音聲咧轉咗去，呢、這個聞聲咧永遠都常在，有音聲亦係有呢個聞聲，冇音聲聞亦都係存在，所以話事質佢就常真實啦，恆常不變。有音聲冇音聲係外邊嗰啲音聲嘅境界，聞聲咧唔會因為呢個音聲之有無令我哋呢個聞聲有或者無，所以我哋呢個聞聲咧係常住嗰個事質，佢哋常真實啦。嗱呢段經文咧就解釋指門耳根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所以一切圓通之中咧係最上最不是嘅圓通。依呢個圓通，而家圓通修咧，真係究竟成就啊！三如來藏，所以我用由我修習，就得呢個真圓通，因為佢其中就三真實。我得到呢個真圓通嘅修啊，究竟成就呢個聞性不生分裂，所以有咁樣嘅境界啊！釋迦青年一尊觀音菩薩嘅名號，佢個功德係抵得住。以受持六十二行罗三藐多嘅法王之菩萨所做嘅功德咧，其实咧系无二无别。从表面上睇，咁啊当然六十二条行罗三藐多嘅菩萨得嘅功德又好多好多啦。观音菩萨单系收咗佢圆满通，似乎好似好少。呢、这个系表面嚟睇嘅，睇呢个数目字嚟睇嘅。令佢呢个功德咧，真真正正咧。念觀音菩薩的名號就跟這個念這個六十二十七法王子的名號呢是一模一樣，功德正等無異啊。從這些經文來看呢，所以我們講經的無論哪一個講經，我們要正知正見，亦都要將這個經中呢做到合出來。由於這個地方一看看得真圓通，就是這個耳根聞性亦都暗示啊，佛要二審經各層圓通，而文殊菩萨奉佛命选圆通，就选呢个耳根文性，具足圆通常三真实。观音菩萨得此耳根文性，心入边就真圆通，而家暗示咧，就我哋娑婆世界众生系以呢个耳根文性修行咧最好噶啦。嗱，咁向下第一段经文，即系所谓啲偈颂里边啊，咁啊，文殊菩萨奉佛命选左选右选咧，其他二十四种都唔合格。最好就是这个耳闻圆通、耳根圆通。那为什么这算呢？暗示是耳根圆通呢？又要选呢？如果上根利智的一看这段经文 佢就知道係暗示我哋娑婆世眾生嘅已經最猛烈，反能性功夫最容易咧成就無上菩提。所謂日劫雙倍啊，功呢個距離好慢。嗱，咁因為有好多人唔明白，一般嘅眾生愚痴唔明白呢個文證係具足圓通常三精神，係圓通中嘅最圓通。圆通中嘅最不可思议功德，因为呢啲咁嘅众生唔明，所以文殊菩萨先就奉佛命系选圆通，选出呢个耳门，然后攞上咗嗰啲经文，证明呢个耳根系叫圆通上三根石，系为阿难尊者咧，佢当呢个本经嘅当机啊，下手嘅方便，亦都令未来呢个末世嘅众生，通通咧以呢个文性修行。都可以得成無上菩提，所以啲經文咧，得真圓通就暗示咧，選呢個耳門圓通噶啦，向下選圓通，選嚟選去選呢個耳門咧，就為嗰啲咧所謂冇法就明白呢個道理，先至奉佛命選呢個耳門圓通。嗰個善明十四痴無畏者，我就同佢總結啦。嗱，咁啊總結嘅文咧，好似有佢呢個意思嘅。當然咧，今晚時間到啦。仲差一分鐘，一分鐘唔講啦嚇，一分鐘講唔到幾多句嘅，所以就聽聞在耳啊！我哋求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上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